我国华。 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南五环廊坊西桥到西红门南桥的西向东方向，北土城西路到三环的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的起步歌是来自4年前推出第一张专辑的来自英国的新晋独立乐团 The Vamps 带来的 Wake Up， 祝大家早安喽。 有些事情并没有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的一口一口啊，当年这首歌是收录在莫文蔚发行的第八张普通话大碟《如果没有你》当中。这张专辑呢，除了耗费将近三年录制，首首歌都有主打歌的那个实力之外哈，性感依旧的莫文蔚还自己打理造型，让她最私密的穿着在专辑封面上曝光。所以直到目前为止，这张专辑是不是 Karen 粉丝心目当中最大的一个惊喜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们有请蔡健雅。 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阳光为我的早餐降温。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这样的早晨特别平衡。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哦哦哦，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 我们的听友最好的时光在路上送来了一则晨间新闻，说今天有雾霾哦，戴好防护口罩。谢谢你的提醒，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I'm at a payphone trying to call all of my changes spent on you.Is it too late to try? And in our time that you're

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 Mr. Han 他提议说播报一下天气可不可以，因为一大早就雾霾了，可能真的是我今儿出门太早了，天还是黑的没有发现哈。那在这边为大家预报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6度，受到低压辐合区的影响，今天下午之前本市的扩散条件不太好，污染物积累，外出要注意防护。但等到今天下午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北京，大气的透明度和能见度有所改善，但是维持的时间较短，入夜以后扩散条件还会出现下降，所以空气中污染橙色预警中，请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继续来听歌。 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太久没人记得，当中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这样一起走到最后。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易家扬和林俊杰的作品，张惠妹的演绎《珠玉在前》，林俊杰的表现也相当稳定，而后来方大同又重新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编曲，保留了原作韵味的同时也体现了自己的风格。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如果你此刻还能听到我正在说话的话，那么很感谢您始终将调频锁定在 FM974，并且允许我精选最适合你的好音乐陪伴你的出行之路，依然在路上，再见。 天马不能星空的夜晚，看不透岁月苍茫， 微信公众账号上 Mr. Han 给我发来了照片哦，他说能见度不足5公里，是的，大家都要小心驾驶。 账号上老听友 DZ 说还挺喜欢李健的，那么首依然送给你，就送给你好吗？对，依然在路上哈。这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想要索取歌单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找到我咯。马上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7:20，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7:45，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

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关注路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大瓦窑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早上七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七点二十，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七点四十五，换上漂亮和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八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想要和我取得联系点播歌曲或者是索取今天的歌单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件乐坛的大事啊，这个月的29号，全球影响力最大的音乐颁奖礼格莱美颁奖礼将迎来自己的60周年。在60届格莱美提名名单当中呢， Jay-Z 以8项提名领跑， Kendrick Lamar 呢入围了7项，而 Bruno Mars 入围了6项，这三个人将在年度制作还有年度专辑大奖中展开正面的火拼。而在女艺人方面呢， Taylor Swift 和 Zayn 合作的电影《50度黑》的主题曲 I Don't Wanna Live Forever 入围了最佳影视歌曲奖，而且他还凭借给 Little Big Town 写的 Better Man 以创作人的身份入围了最佳乡村歌曲奖。大家都知道去年年底 Taylor Swift 时隔3年写他的专辑 Reputation 回归乐坛，所以他究竟会不会登上格莱美60周年的舞台带来新歌表演，成为了这一届格莱美最让人期待的看点之一哈。我们不妨一边来猜测一下，一边来听听这首入围了最佳影视歌曲奖的 I Don't Wanna Live Forever Zayn featuring Taylor Swift. Been sitting eyes wide open behind these four walls, hoping you come. It's just a cruel existence, like it's no point hoping at all.Baby, I feel crazy up all night, and every day. Give me something, but you say nothing. What is happening to me? I don't wanna live forever, 'cause I know I've been living in vain, and I don't wanna fit wherever. I just wanna keep calling your name.If I dodged a bullet or just lost the love of my life, oh, baby, baby, I feel crazy up all night, and every day I gave you something, but you gave me nothing. What is happening?You said nothing, I'm in a 常 sexy 的一首歌啊，来自 Zayn featuring Taylor Swift I don't wanna live forever， 也入围了第60届格莱美的最佳影视歌曲奖，那么祝贺他获得好成绩咯。因为一部电影前任呢，这个关键词最近把我们的社交软件是搅得腥风血雨的，各种推送啊还有鸡汤啊，看的人是目不暇接，每个人都怀抱着不可错过的心情从头到尾的拜读，然后也能发表自己的评论哈。可是呢比起昨天在节目里面放的那首说散就散，千纯更喜欢这首歌里表达的态度，来自郭靖遇见新的我。 头发剪短不是为回变那个他，钻石再漂亮或许是谎言的开场，试过的眼眶会发光才懂得看清楚真假，我会勇敢为自己勇敢啊，时过境迁后清空了繁琐，呼吸更自由，回忆的面容盖上 来自郭靖，收录在去年他的新专辑当中，是不是更喜欢这样比较健康的心态呢？不同于提亚说散就散里面那种比较悲悲切切的情绪啊，千纯一直觉得即使是失恋，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去恢复它，你可以悲伤，但是你要以最快的速度收起悲伤，然后收拾情绪，恢复一个乐观的态度，然后迅速的复原，并且更爱自己的向前走。就像歌里唱的剪了短发不是为了谁哈，祝愿每个人都能遇见更好更新的自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想索取今天的歌单呢，可以先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 音乐快车道， 快烧开，我准备好接管比赛，内心里嘣嘣嘣，绿巨人醒来，用力握紧方向盘，只要自己做裁判，把加速变到急转弯，甩开你，几百米之外， 一切幸福尽在刹那间，不必的骄傲是杀手锏，下大跑你和我肩并肩，我们已注定势不可挡，就是要横冲直撞。哇 展现力，根本不用费吹灰之力，一起冲到万年级别，要百分百的激励，自己还在比什么都被你犀利，我们差的不知几米，就不知几米，不打比比，再来几句，并且我可比你只会流水飞的面装烂的法拉利，可是兴奋剂。 Hey I'm high and fly, what is on my mind, I love holding my, 好像跑得太快，却变得只是外卖。 You hey and few, 他们彼此击败，努力取得击败，但我并不意外，我的我并不是厉害，我在现在杀出需要我就卖。 Hey 用力握紧方向盘，裁判，我加速变道急转弯，甩开你，哦哦哦，几百米之外，一切胜负尽在刹那间，公平的骄傲是杀手锏，加纳马里和我肩并肩，我们已注定势不可挡，就是要横冲直撞。哇 直播。 我看见你在清晨阳光里，现在是心跳加速的时间，没有什么阻挡。 Because I wanna get you， 我相信你就是我唯一。 I'm falling in love。 但你有时回血，有时突破，我真的有点很多，真的很多，这就是我做，这是的我，不自我的我，请你走进我的世界里。How do you feel？ 我的脑袋里 bang bang， 我的心跳在 bang bang， 我的心就在旋转，就要 bang bang。 Really？ Now I want you to tell me now， you tell me now， girl you shake me now。 And I love you, I always love you。 我的脑袋里 bang bang， 我的心跳在 bang bang， 我的心就在旋转，就要 bang bang。 Really? Now I want you to tell me now， you tell me now， girl you shake me now。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陈信哲的 Really， 这是我们今天音乐快出道的第三首歌曲。稍早前两首分别是萧亚轩《我就是我》以及张杰 featuring Loki 低调组合的 Fast。 啊，说到萧亚轩真的是让人捏一把汗啊。你知道你的偶像林忆莲在歌坛有多拼吗？你再看看你自己啊。虽然我们知道你在另一方面有非常大的天赋，但是我们也真的非常非常期待你在歌唱事业上的你的新歌和你的新专，是不是？你要相信，我们相信你在这个领域的实力，还有影响力，还有引领力，对不对？啊，但愿他听到我们的呼唤啊。那可能这三个人当中大家最不了解的就是现在听到的这个陈信哲这样一个新人了哈。其实他是96年出生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歌手，有着忧郁的外形，但是内心却非常逗逗啊，是一个综艺咖。双子座的他是个非常多才多艺的精分少年，精通5种语言，擅长吉他还有舞蹈。他在2016年非常的多产啊、作为旁听生参加了湖南卫视原创校园纪实的真人秀《一年级毕业季》的录制，圈粉无数。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他一下，他叫陈信哲。当然想索取我们今天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可以在上面跟我联络，点播你想听到的歌曲，并且查询今天的全部歌单。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好多歌手都有推出自己这个自传歌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比如说张学友推出《我只想唱歌》这首歌，非常的欢脱，而且直奔主题，是不是？啊，那刘德华的《17岁》也是自己对自己过去足迹的一个梳理，还有暗含了对粉丝的一个感激。那蔡淳佳的这个自画像呢，就打造了一个坚定蜕变，然后更加闲适态度的一个标签。而不同于前面说到的这三位啊，蔡依林的《我》这首歌摆脱了她以往的自信啊，还有自我标榜的这样一个标签，反而展现了自己内心最脆弱的一面，显得少有的走心。 当我去光鲜外表，当我卸下睫毛膏，脱掉高跟鞋的脚，是否还能站得高？高一天掌声变少，可爱有人对我笑，停下歌声和舞蹈，我是否重要？我镜子里的他，好陌生的脸颊，那个我是真，那个是假？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

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哇，这么快又回来了是不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北京时间9点01分，让我们继续一小时的音乐之旅哈。大概是在1996年的时候，彭佳慧推出了她自己的首张专辑《说真心话》，当中一曲《旧梦》一直到现在还真的是广为传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 MV 哈？大床上的这个沙曼，还有她手拿的羽毛扇，都充满了浓浓的上海风情。 微风涌起旧梦，拾起一片回忆如烟。想不起难忘的是什么，多情多怨，多伤人重。微微风涌起旧梦，月光洒满了你的行踪。 哦，上海风情怎么可以漏了这个有一半上海血统的老乡呢？ 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风，我就有了飞的理由，心中累积的悲伤和快乐你懂了，所以我自由，你不懂，所以我坠落。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云，我就有了思念借口， 双迷离而妩媚的戏演的林忆莲带来的《飞的理由》。记得在歌手那杜丽莎淘汰的那一集里面，三姐曾经动情地说很多女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个榜样，而杜丽莎就是我的那个榜样。其实呢，杜丽莎也很以这个后辈为荣的哈，因为后来杜老师桃李满天下，这大家都知道。那别人问起她说你怎么收费这么贵呀，杜丽莎就会开心地回怼说，因为我教出过林忆莲呢。其实现在的香港歌坛，如果说 Sandy 认第二，真的没有人敢认第一吧。所以你看，曾经这么优秀的两位歌坛的实力派曾经站上歌手的这个舞台，这使得后来的比赛我对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期待了。用东北话来说就是爷儿不硬，爷儿不硬啊，你们来体会一下这个意思哈。这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让我们继续用好歌为你的周末出行之路来加速，一起摇摆吧。 Oh, oh yeah. 就是招牌，快一起摇摆。走，向左走，走，向右走，向前向后向左，跟着我的节奏。走，向右走，走，向左走，向前向后向右，跟着我的节奏。踹踹踹，酷的没有节拍，慢慢跟上。 来自罗希杰，一起摇摆。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哦，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在一开始我们节目去年刚开始的时候，千醇几乎每个礼拜都会给大家来推荐一首法语歌，今天也不例外。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Comme un bleu, amour fait ce qu'il veut. Le voilà qui veut ma peau, qui me tatoue dans le dos. Des serpents, des cœurs en feu. Amour fait ce qu'il veut. Pour ce soleil, je fais le tour de la terre jusqu'au Congo. Je m'enfuis dans L'amour fait ce qu'il veut， 就是来自 Mika 的一首歌，感觉跟随了他环游了一下整个世界哈，因为我们在里面听到好多的地名，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Mika 在里面那个撒哈拉的发音哈。 如果大家想要再回顾一的话，回顾一遍这首歌的话，可以先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来找到今天的歌单啊。音乐除了可以让你旅行之外，还可以带着你穿越。让我们回到1999，有请范晓萱还有王英洲。 像我这样的年纪很容易改变，在爱情面前谁都有点不安全。你说要我抱你再抱紧一点，不要辜负眼前灿烂的夜晚。 是范晓萱和王英洲的相约1999。接下来继续请出一位娃娃脸的台湾女孩陈妍希和 Lollipop F 的《恭喜你》。 我爱你，恭喜你，攻占爱情，悄悄向你靠近，把心占领。Hey baby， 这是一场游戏，一直很想游戏，你会彼此默契，言语不太确定没有关系，我用我的秘籍让你赶快说出我愿意。我帮你打气、yeah、所有问题我帮你搞定，偶尔会下雨也是老天在妒忌，你说要往东我不往西。 想看穿你的小聪明，不给你期待的回应，越着急越觉得有趣。 轮到我攻击，一个爱的轨迹，喜欢给你把心占领。 我们连续听到了两首情歌对唱，分别是来自王英洲和范晓萱的《相约1999》，以及耳边听到的陈妍希和 Lollipop F 带来的《宫心计》。那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组合唱吧。我不知道下面这首歌会不会给你带来惊喜哈，因为它确实是一首新歌来的。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音乐加速度。这首阿卡贝拉的作品是来自 Charlie Puth featuring Boys to Men 带来的 If You Leave Me Now。 我们的音乐加速度始终在快歌和慢歌、老歌和新歌之间，始终想努力寻求一种非常微妙的和谐啊！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首正宗的慢版情歌，是一首新歌，非常喜悦在里面居然看到了 Boys to Men。 因为自从他们有一位成员退出之后就很少关注他，可是你仔细查询一下会发现，这些年其实他们还在不疾不徐的在逐渐的推出自己的新作品，而这首歌的推出也让更多90后的中国的小朋友们认识到了 Boys to Men 这个当时我们80后心当中的天团组合啊，也是一件非常欣慰的事情。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加速度，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请听北京榜样主题歌。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巷，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

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车多，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清河收费站到北沙滩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早上七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七点二十，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七点四十五，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八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不要害怕，这只是个影子。来听这首歌，对先生，对小姐。 你怎么现在才来？我等得好不耐烦。虽然说不早也不晚都是命，但我总是睡前祈祷，醒来期待，我不会轻易放弃。 Hey Miss Right， 我怎么才找到你？我快要不再相信，虽然说真爱难寻都是命，但我愿意万千人海，一定有人为我准备好自己。 来感受一下。 hey， 对先生。 嘿、hey， 对小姐。 我喜欢你的脾气，你的可爱，你的任性，我喜欢你的固执，你的眼睛，你温柔真心。你要到哪去找像我这么好的女人？很酷很理想，跟你满脸皱纹还对你好。Oh， 阿祖。Oh， 阿祖。 Hey Mr. Right， 你怎么现在才来？我等得好不耐烦。虽然说不早也不晚都是命，但我总是睡前祈祷，醒来期待，我不会轻易放弃。 Hey Mr. Right， 我怎么才找到你？我快要不再相信，虽然说真爱难寻都是命，但我愿意万千人海，一定有人为我准备好。 我喜欢你的脾气，你的可爱，你的任性，我喜欢你的固执，你的眼睛，你温柔真心。你要到哪去找像我这么好的女人？很酷陪你笑，陪你满脸皱纹，还对世界反对，也不管风风雨雨、哦、让我们大声宣布要在一起，让我们大声对幸福说我愿意。 我喜欢你的脾气，你的可爱，你的任性， 我喜欢你的固执，你的眼睛，你温柔真心。 你要到哪去找像我这么好的女人？ 陪你哭，陪你笑，陪你满脸皱纹，还对你好。I believe I do. Oh, I do. 是来自伊能静小姐和秦昊先生一起带来的对先生对小姐。大家听完是什么感觉呢？尤其是当中嗨对先生，嗨对小姐，我怎么感觉秦昊有一点一点的为难不情愿呢？不过无论如何，感觉到秦昊先生还是很爱伊能静小姐的哈，居然能陪她唱这样的初中生心态的儿歌哈。这首歌叫做对先生对小姐，我觉得它的主题可能就是结婚在一起热恋这样一个态度吧。始终保持热恋状态当然很好了，当然如果有些女孩可能一言不合就跑去结婚，逃跑去结婚的话可能是另外一种感觉。同样的主题，我们来看看文艺气息的曹芳是如何演绎的啊。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先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 有一个女人受了伤就跑去结婚，有一个人被反对之后离开工作，哪里会有一种人生它能全是完美？当你越在意拥有，想拥有更多，承担不了太多。这个世界太冰冷，难以复活，逃走的人太冷，像我知道 Thank you. 百车道。 前天伊能静在唱《嗨对先生》，然后曹芳在唱《逃跑去结婚》，这边剧情突然反转了，张惠妹唱着《爱什么稀罕》，开启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这里是音乐加速度。 什么时候你开始对我说奇奇怪怪有些勉强的理由，我只好装着都不懂。No, no, 我在想爱情怎么有这么多借口。Oh, yeah, yeah, yeah. 那天晚上你有话对我说，你的眼神早已对我没有温柔，还怪我什么都不懂。No, no, 我在想你 我们今天歌单的朋友在节目一开始就在等待这首歌了，比如说 DZ 是不是这样，是来自大鹏、黄贯中和叶世荣一起合唱的《不再犹豫》。 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逆志，谁人定我去横流，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句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 微信公众账号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说，哇，大合唱的歌曲，那就放开你的歌喉一起来唱吧。 故事亲手写上每段得失落与悲与梦意，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横流，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句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哇，我有我心底故事，亲手写上每段得失落与悲与梦意。哇，纵有创伤不退避，梦想有 也可以唱，为什么你不能唱？有时候觉得掌握了话语权的人真的可以运作资本来实现自己心目当中未完成的理想，现实不可改变啊，所以是不是有点羡慕大鹏，他可以在电影当中来过把瘾哈。这是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的第三首歌曲，不再犹豫。稍早前两首分别是张靓颖的快活和张惠妹的爱什么稀罕，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